人的家庭旅行，3w.allyou.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三副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熏土，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 这周呢，尚远和徐涛跟大伙聊的这个主题叫相声小品对对碰。说到这个，前两天我们听到的很多小品当中有侯耀文先生的声音，说到他的兄长侯耀华先生，那更是参加了很多小品的创作表演了。 对，还有电视剧呢，原来那编辑部的故事，是吧？ 对， 今天呢，我们这个题材呢，其实挺纠结的。 怎么纠结呢？ 就是关于借钱的事儿，是吧？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嘛。 这是一句俗话呀、 是吧？但是生活当中好多人呢，就往往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今天呢，我们借助这个题材呢，跟大家聊一聊相声小品的不同节目吧。 一谈到这个钱呐，这个人事关系当中这个社会复杂的面儿就体现出来了。 我们用小品来给大家做淋漓尽致的展示吧。 好，先请您听一段侯耀华、张国立表演的小品《 礼下于人》。 二哥，你怎么来了你？ 哎呦喂，你可真行啊！我昨儿刚搬上来，今儿你就找来了。行， 你搬哪儿去？我也忘不了你。 得，进来。哎呀，二哥，来看我就来看我，你说你还带着礼物干什么呀？ 一点小意思， 见外了啊！见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说。 您先把这礼物收下。 瞧瞧，这社会风气都这么给搞坏。行，我也不驳你面子，这礼啊我算收下了。没别的事儿吧？您要没事儿，您就 还是那点小事儿，就那点小事儿。您要是方便，您给我。拆的。 哎， 我这， 哎，我刚想起来啊， 困难重重。 今儿我们这儿停电呢，我这21楼没电梯，你怎么上来的？ 爬上来的。 你愣敢往上爬呀，二哥，你这关节炎老寒腿，你说你要爬半截再犯一心脏病，有个好歹，你说我兄弟我，二哥你。 顾不了那么些个了。 我不就欠了你2万块钱吗？啊，你说你至于的吗？这个 至于的。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二哥，兄弟我，哎，诚心劝您一句啊，眼不见，割下一片。 割不下呀。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死性啊你？ 不死心，我们钱没了。 你说咱俩是朋友不是？ 是朋友，你也不能光坑朋友啊。我说的张叔是这么回事。 哎，你等会儿。我说什么时候给我长一辈儿，我怎么成你叔了呢？ 3年前您跟我借钱的时候啊，我是您大哥，您是我兄弟。 那是那是是， 这钱我跟您要钱，只要您能还，您现在张叔、张大爷、张爷爷都成。 哎呀，我说呀，你也甭那么客气啊，既然你都把我当了长辈了，那我劝你一句啊， 您说 吃一堑长一智啊，这2万块钱呢，您呢就当交了学费了。 交不起。 和为贵，忍为高，心字头上一把刀，你就忍了吧。 忍不下去。我怎么忍啊？您说我怎么忍？这3年追着屁股我跟您要钱，您搬了8回家。哎，不错，我找着过您一回，您给我一地址，让我晚上过12点上您那儿拿钱去。是，地址我是找着了，一敲门出来一中年妇女，一问是个寡妇。黑更半夜你让我踹寡妇门。来了4个街道老太太，一个片警，非让我说清楚。我倒是说清楚了，天也亮了。 哎哎，有你这么要账的吗？有你这么要账的吗？你说你进门以后，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干什么你？我这人你不是不了解吧？ 不是，你别， 你要把我惹急了，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 你别 ，你出， 你 走， 你别， 从现在开始，我撤销你最惠国的待遇，走走。 不是你别发火，你事儿得说清楚了，是不是？我找着你一回不容易，比解放前找地下党还困难。不瞒您说，我要但分过得去，我不至于这么找您。您上我们家瞧瞧去，媳妇儿一提这2万块钱就要跟我离婚，孩子说我不认识好歹人。您瞧瞧，我们家现在烂七带八糟，比伊拉克打仗还乱呢。 二哥，哎，兄弟，我不是说不还你这2万块钱，啊，最近为还你钱，我都制定了3条方案了。 那说说我听听。 你听着啊，第一条方案，1997年，香港回归了祖国，我还你2万块钱港币呀。 等不了， 那就等2000年，啊，又开奥运会，我又还钱，你又娶媳妇又过年，这多好啊！这个 也不行，你高兴你再给我赞助了。 好。那你就听听第三条。嗯，啊， 第三条不听了。 为什么？ 第三条说出来就到共产主义了。哎， 那你给我说个日子，你说个日子。 咱就今儿。 你逼我，你逼我是不是？我这可是21楼，你把我逼急了，我一猛子扎下去，我啪， 摔成相片了。我还得偿命啊。 对呀，所以说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你是黄世仁，我是他妈杨白劳啊。 你怎么成杨白劳了呢？ 你逼债呀。 不是，你别哭。这么样，只要你还我钱， 我就当一回黄世仁，我给杨白劳跪下成不？ 不用这样，咱不用这样。你知道我这人心软是吧？我受不了你这套。 我也没想到把你给挤得成这样。 行了行了，知道错就行了啊。错了没有？ 我错了， 错了啊。能知道错就好。来，写份检查给我。来， 怎么写？ 别多写，啊，就写仨字儿，我错了。 哦， 写吧。哎呀， 不用问手印啊。 哎，你这态度还不错，手印咱就免了吧。 成， 你来我瞧瞧。我错了。 嗯 嗯。没别的事了吧？ 没别的事。 没别的事，那你就， 那我先回去。 嗯，回去吧。 我打一楼爬到21楼，我找着他要账，他跟我借钱了，3年没还，我找他要钱还账，我还给他送礼，我还给他写一检查，还我说那姓张的，哎，你把我气糊涂了，我告诉你。哎，我告诉你，今儿有钱你得还，没钱你得还。 怎么着？ 我告诉你，我这兜子里带着100片安眠药。 你等等。 哼，你也知道害怕呀，愣得怕横的，横得怕不要命的。 你带多少安眠药？ 100片，没有伪劣假冒产品。 哟，他带100片安眠药啊！ 哼， 你这么干咽，他咽得下去吗？ 那你甭管。 你等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哎哎，这姓张的，你可欺人可太甚点 了！怎么了？ 我这样死在你们家 啊， 你也得给我偿命！ 偿命？ 嗯， 好美的你了，还偿命？我告诉你，你死也是白死！哼，你死了以后，我就把你写这份检查往你口袋里这么一放，哼。公安局的人来了，从你口袋里掏出纸条一念，我错了。甭说，这是临终遗言呐，我错了，甭调查，哼，这叫畏罪自杀。 啊，姓张的，你可太缺德了。 二哥，告诉你吧，就你这点雕虫小技，哎，都是兄弟我当年要账时候玩剩下的。 哎呦，啊！你也借过别人钱？ 哎呦，就你有钱借别人呢？我告诉你，比起我当年要账的难劲儿啊，你现在好幸福，好幸福嘞！ 哎，你跟我说说，那后来要回来了？ 你坐着听我跟你讲。来，听我说啊。 哎， 我当年要账， 哎， 我是要了整整4年呢。 嗯嗯嗯， 我差一点就客死他乡啊， 真可怜。 后来， 嗯， 我请了一高人， 干什么的？ 律师， 律师管要账。 呵，人家有水平。 嗯 啊。以事实为依据， 哎， 以法律为准绳， 啊， 人家带我写状的， 哎， 嘿，欠我钱的小子一到了法庭，他当时就怂了， 啊， 哎呦喂，当时又赔礼又道歉， 哈哈， 哎呀，又流鼻涕又流眼泪的，哎，最后连本带利他全还我了。 哦， 哎呦，我当时就想啊，我这法律观念怎么这么淡薄呢？ 啊，我当时要懂法，你说我还能 回， 哎， 回去吧。哈哈 你干嘛去？ 我找律师。 找律师干什么？ 打官司。 你跟谁打官司？ 跟该我钱那打官司。 哎呦喂，你甭那么客气，你直说，跟谁打官司？ 跟你。 你跟我打官司？你胆儿不小啊。 咱有法律撑腰啊。 你想好了？ 这也是被逼无奈。 好吧，作为本案的被告，我向你提出3点要求。 说，我尽量满足你。 哎，第一条，我希望本案涉及面要广。 放心吧，我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从此没人借你钱。 哎，第二条，我要求你叙述本案的时候讲的尽量的复杂曲折，

还是要账的，你不给他就给你嚷嚷出来，这个账啊那是最难堂，什么账也没山西账难堂，这不是难堂吗？嘿，我有办法。说你有什么办法？哎，山西账我就有办法堂。因为什么呢？他不是又放高利贷，利钱又大，你要是赊账两毛的东西卖三毛五，他是钱越多越不嫌多。我呢就利用他这财迷的心理，这账啊我就好堂了。怎么好堂了？就我门口那个油盐店掌柜的，我还记得姓耿，我短他两块五毛钱，别人啊你要是短他个块八角的，三块五块的，当结账当结结，比如说吧，三月短的账五月结一定得给，不给不行。我怎么样？我短他两块五，我愣堂了他一年。怎么堂的呀？快到五月节，别容他家找我，我就上他那儿去，上他那儿去买东西，买块来钱东西，买块来钱东西呢我给现钱，哪么我在别的地方借的钱呢我也在他那儿点点票子去，点票子，这一块来钱呢现钱买的东西拿过来，点着票子我跟他说，哎，我说这个什么三掌柜，瞧瞧账瞧瞧账，咱们还有个钱零，哎，我加了倒是有个条我忘了，是这个四块八是四块九来了，啊，我明明短他两块五，我说四块八四块九，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一听这话呀，他就放长线了，他不找我要。怎么头几天呢他都把账条结出来了，到时候到你家拿着条去要去，他心里也有个数，他一琢磨两块五啊，怎么四块八四块九啊，记错了，现在别找他要，要找他要一单账条两块五怎么办呢？四块八四块九他记错了，再说现在要拿现钱买东西好照顾主，他不找我要了，不找我要怎么样，他自己就往后支了。啊，那个刘先生不要紧的，咱们都有交情，你就是短四块八毛钱没有关系，咱们有交情不要紧，留着个强零，咱八月节一块再算吧。这就谈过一节节了，他自己就说八月节了，留个钱零呢我还上他那儿买东西，他为是这个意思。我一听啊，我说八月节一块算呢，四块八啊，好了好了，咱八月节一块算吧。这就支过一节去，赶到八月节呀还来这手，到八月节我要找他去了。哎呀，我说三掌柜，我说这回家里的在这儿拿的东西很多了，我说家里有个条啊是八块六，我说你看个账吧，咱们是现在啊，咱们是年底息一块算呢。我也说是现在是年底息一块算，他怎么说呢？还得靠交情，他一想这节都是给的现钱呢，怎么又八块几了，又记错了。啊，刘先生啊，咱们都有交情啊，对了，八块六毛钱啊，你说怎么样吧？我说不是，我说咱们是现在算呢，是年下一块算。嗯，那，随便你吧，我就等他这句呢。我说随便我呀，那么好了，八块六，咱们年底下一块算了。又支过一节去，这一节呀，买东西还给现钱。这回到了腊月三十，我要去找他去了。一进门，哎呦，我说三掌柜，这回可对不起您了，这日子太多了，我短您呢是十四块五啊，还是十，我刚要说十四块六啊，我刚要说他没容我说，我说三掌柜，我短您是十四块五啊，他过来把我嘴给捂住了，啊，你不要说了，嗯，你还给两块五吧，他明白过来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要账》。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空中笑林栏目，主持人尚远 还有嘉宾徐涛 再跟您聊相声听相声， 一会儿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6.6 度。受到高空槽天气系统的影响，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夜间天气转阴。今天白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由于控制本市的气压场减弱，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气温也是略有回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多云，西南风1-2级，气温16-22度，相对湿度45%。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渐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指数是3级。今天白天本市受到高空槽和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今天气温略有回落，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天气舒适。今天白天能够见到太阳，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照射强度比较强，请您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 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委屈都不论半个段。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背包，一拿起快板一点抓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好，欢迎您回到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 哎，我们继续跟您聊本周的主题，相声小品对对碰。那么上半段呢，我们跟大伙儿聊到了这个借钱还钱当中啊，就有很多复杂的事情出现了。 对， 特别是借钱不还的，就会出现有账。哎， 对， 有账那就得要账。 嗯， 要账当中最复杂的一种账，那就是 罗圈账。这个我听着上远描绘这么淋漓尽致，是你是借了人钱不还呀，还是说现在有人借了你的钱还不上你？ 那倒没有，我是对一段群口相声表演的，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嗯， 也有不同的版本。 对， 就是罗圈账。 嗯，我们今天听的是大家不常听到的一个版本。 哎， 是宋德全、王玉、杨进明为我们带来的相声罗圈账。 好， 做人呐，就得要讲诚信，这个人要是不讲诚信，他就是没脸没皮。呸！没错，人就得讲诚信，不讲诚信的人就是没羞没臊。呸！ 对，做人就要讲诚信，这人要是不讲诚信，就是没有道德，没有人性。呸！ 我跟朋友们说啊，他就不讲诚信，他欠了我10万块钱呢。 我跟朋友们说啊，这个人就不讲诚信，他欠我10万块钱。我跟大家说啊，他们俩人都不讲诚信，我不欠他10万块钱。 哎，您等会儿， 你等会儿，嗯， 你不欠他10万块钱，你可欠我10万块钱。 怎么说话呢？ 啊， 咱俩这关系那叫欠吗？ 那叫 那不叫借吗？ 哎， 不一样吗？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哎，没皮没脸， 说谁没皮？谁没皮？我说我呀，没皮没脸。 哦， 今天就不该找你来。 你找我干嘛？ 我找你要账啊。 要什么账？ 要什么账？你欠我10万块钱呢。 谁欠你钱呢？ 你呀、 啊、我不认识你啊。 不认识。你怎么会不认识我呢？ 不认识 啊。您这是贵人多忘事啊。你仔细想想，我就是小杨子，人家大家都管我叫杨进明。 你是杨进明？ 对。 不可能。 什么叫不可能啊？ 杨金明长得多年轻啊！ 啊， 你长得多老啊？ 我 跟出土文物似的。你七十几了？ 我八十四。我八十四个，我四十八。 那你长得怎么这么老啊？ 我这不找不着你急的吗？ 找我干嘛？ 我找你要账啊！ 要什么账啊？ 你借了我10万块钱，说一个月还，现在都一年了，你想想， 还有凭证吗？ 什么？ 凭证？ 凭证有有，我带着呢。您仔细看看，这是您亲笔签名给我打的一个欠条啊！ 我看看来， 你看看啊，这证据不就没有了吗？ 这人记性真好，还没忘。 什么叫没忘？ 不过您也死心眼儿 啊！ 那钱我早就花完了，你还留这条干嘛？啊？ 你的意思，我的钱你花完了，我这条也没用了。 那还有什么用？ 您别这样坑我好不好？您给我拆着拆着，我跟我媳妇没法交代呀、啊。 行了行了， 求求您了，怎么样？ 看你这可怜样 啊， 我成全成全你。 你给拆着拆着，拆着拆。 看着没有？ 啊， 我把他找来了。 他管什么用啊？ 他欠我10万块钱、 哦， 说好了今天他还我，他还我钱，我就还你钱。 太好了，跟他要啊，赶紧要。 你等会儿。 真好。 宋先生，看着没有？ 啊， 不是我逼您逼得紧，我欠人杨先生10万块钱，他找我要，我没办法，这才找您呢。您跟他说说。 你找他干什么？ 要账啊。 干什么？ 要账啊。 好要吗？ 不好要。 不好要别要了。 什么叫别要了？我10万块钱汗珠砸脚面，我收废品证，他 还借你。你说人借你钱有凭证吗？ 这不他给我打的欠条吗？ 签名谁啊？ 王玉啊。 谁叫王玉？ 他不叫王玉吗？ 他不叫王玉。 那他叫 桑拿玉。 你叫澡堂子不也得还我钱吗？ 这不就10万块钱吗？ 啊、我 什么时候找他借的钱？ 大概是12月11号。 今天多少号？ 12月14号。 你是黄世仁呢你啊，刚借3天找人逼账，像话吗你这个啊？ 谁是黄世仁呢？ 你。 我怎么黄世仁呢？ 他妈3天， 他是去年12月11号借的，今天是12月14号，都1年零3天了。 你这人也是，你怎么一年多不还人账啊？ 那怨我吗？ 怨谁呀、 啊？他不找我要啊！ 你看看你不找人要是、 啊，我怎么不找你、啊？我怎么找得着你吗？连派出所警察都找不着你。 你给我打电话， 打的手机不停机了吗？ 到我家找我去， 你家房子都卖了。 你找他媳妇儿啊？ 找谁？ 找他媳妇儿？ 找他媳妇儿 啊？ 他媳妇跟那大款跑了。 怎么说话呢？ 怎么了？ 那是大款吗？ 那不是大款。 那什么大款？ 嗯， 一打听，欠账比我还多呢。 我不管他，你欠我钱，你得还账。 我的钱不在他那呢吗？ 有什么凭证啊？ 当然有凭证了。 你拿我看看， 你看，他给我打的欠条， 写的还够详细的啊。 啊， 我看看， 你看看， 金界小玉子10万块，100的酒螺，50的酒螺，20的酒螺，10块的酒螺，5块的酒螺，2块的酒螺，1块的酒螺，其余硬币凑齐，共计10万块。宋德全，你赶紧找他要啊！ 不行 啊！ 你别看他这人来了， 怎么着？ 可这账啊，还得我们俩合起来找他要。 怎么还合计找他要啊？ 他这账不好要 啊！ 他这人是专门研究借钱的， 研究借钱的， 研究 啊！ 他不但研究怎么借钱， 嗯， 还研究找谁借钱，借多少钱，借出来钱之后怎么千方百计的不还钱。你跟这人打交道， 啊、 小心点，别让他把你绕进去。 那我问问， 你跟他说， 我替你问问 啊。 宋先生。 对，怎么着？ 小玉说：“您这借10万。” 不是，你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什么关系？ 我们俩是好朋友、好哥们儿、吃喝不分、花钱不分、彼此不分。他的就是我的，我这就是他的。 别听他的 啊！ 我们俩分，他的是他的，我的是我的。他这是赖账， 赖账啊！ 哎，赖账不可能。 怎么的？ 俗话说得好，人不死，账不赖。他不还没死呢吗？ 死了找谁要钱？ 他要是死了，你找我呀，我哥们儿啊。 谁死了？谁死了？ 怎么？ 不。你刚才怎么说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呢？ 对呀、啊，咱俩是好哥们儿、好朋友、好兄弟呀、 啊， 吃喝不分、花钱不分、彼此不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怎么个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 你的那钱不是我的了吗？ 啊， 我的账不是你的了吗？ 对呀、啊。啊，这就要绕人呢。 我咱别在这拌嘴好不好？ 怎么着？ 今天不说事儿来的吗？把事儿咱说开、啊。 对，宋先生 啊， 您是有钱人， 那当然，咱有钱 不差这点儿。 那当然了， 您看您那儿不有我十万块钱吗？ 是， 我欠人杨先生十万块钱 啊。 您把这十万块钱还给我， 嗯， 我再还给杨先生，我们仨不就没账了吗？ 哦， 得了，也别这么麻烦了。 怎么着？ 这钱我都不过手了，您替我直接把这十万块钱还给杨先生，我们仨不就平账了吗？ 我把我欠的那钱直接还给杨先生，咱们就没账了。 对， 那你得问问杨先生同意吗？ 同意，我听着了，直接见着我的钱就行了。啊，那行了，那就没有我事了，你跟他说吧。 真同意了？ 同意。 那咱得把话说透了， 您赶紧说。 小玉子，我得说你两句。 那您说， 年轻轻的找人借钱有能力还吗？ 没有。 还不上着急不着急？ 着急啊， 手机也不敢开了， 嗯， 房子也卖了， 嗯， 媳妇儿跟人跑了。再者说，你找谁借钱不好？你怎么单找他借呢？ 他怎么了？ 你瞧他长这模样，苦大仇深的，啊，靠收废品挣十万块钱容易吗？ 不容易。 话说回来，我也得佩服你。 佩服我什么？ 你愣能从他身上借出十万块钱来。 哎呦，当初借钱时候难着呢， 刚借一年变七十多岁了，你多借两年多好啊。 那有什么好处？ 杨先生不就没了吗？ 对， 谁没了？谁没了？ 没了！ 怎么说话了？什么叫没了？ 急什么？急什么？ 什么叫没了？ 我这说他呢。 啊， 年轻轻做人做事要讲诚信。 就是。 话说了，我得说你两句。 我又怎么样？ 有俩糟钱，你借谁不好 啊？ 你怎么单借他呢？ 那我借谁呀？ 你借我呀！ 你更不还了。 你看看，哎，害得人家手机也不敢开了， 啊， 房子也卖了，媳妇儿跟人跑了。 是。 你这是帮人吗？ 我， 你这是害人的，你知道吗？ 就怨我了。 要不遇见我这儿朋友，你这钱回来悬了吧？ 您是好人。 那当然。 帮忙， 小玉子。不交我这哥们儿，你这钱要想还人家难了吧？ 难了。 我要替你还了杨先生钱，咱俩之间是不是就没账了？ 那就没账了。 没账，那欠条怎么办？ 这条 啊， 这条就没用了。 没用怎么办？ 那就撕了吧。 撕了吧。 哎，您等会儿，杨先生， 哎， 宋先生替我还给您十万块钱之后，我们俩的账， 宋先生替你还我那账 啊， 咱俩就没账了。 没账，这条 条不就没用了吗？ 没用了怎么办？ 不就撕了就得了吗？ 那咱俩一起撕了， 咱俩撕了， 撕了， 撕了，没账，是不是 啊？ 你看，咱俩之间没账了， 没账， 你们俩之间也没账了， 没账， 这不就都没账了吗？ 对， 没账了就到这儿吧，好吧， 啊， 再见， 啊， 再见， 好， 走了， 这就没账了， 回来，什么就没账了 啊？ 什么就没账了？ 怎么了？ 他欠我那钱，你帮他还，你还没给我钱呢？ 什么钱呢？ 他欠我的钱， 他欠你什么钱呢？ 欠我这借了十万块钱，你不是帮他还吗？ 凭证呢？ 凭证呗，不撕了吗？ 撕了不就完了吗？ 这撕了就完了。 哎，没有凭证撕了不就 完了？这不坑我吗？ 是不 成啊！ 哎呀，想不开呀，啊，他。哎呦，怎么 疯了？ 神经？ 怎么了？ 太好了！ 怎么 了？刚才我撕这条啊，是我复印的。 不对， 复印呐。 你的借条在这儿呢，看看。 哎呀，朋友们，交朋友可得注意呀，啊，这人太不讲诚信了 啊！ 拿个复印件上这骗人了呀！哎呀， 我 怎么就能教我这样人呢？ 你们才骗人呢！ 怎么了？ 你才骗人呢！ 嗯， 不还账我就告你们去！ 你告谁呀，啊？你告谁，啊？ 我告你们！ 别着急，别着急，不就是钱吗？ 啊！ 我那意思说他不欠你钱了， 啊， 我欠你十万块钱，对不对？ 你说清楚了， 我当然还你了。做人做事咱仪表堂堂讲诚信， 那当然是 钱嘛，不就是还你？ 我还钱， 这个人真是小， 你这招 没见过。拿着，十万， 十万，充值卡呀，啊， 充在手机里，有事你找我。 好，这十万块钱我得打多晚去？ 你拿着。 美容卡， 美容卡， 我留这干什么用？ 好好整整容啊，别太老了，做的拉皮儿、双眼皮儿。 我不要，我要钱，不要钱， 要钱。 银行。 这 是 银行的， 怎么样？有钱吗？ 有， 有多少？ 可以透支十万。 透支十万呢？ 啊， 我进去了。 不是， 那你留着吧。 要什么？ 要现金。 现金。 要现金。 哎呀，要现金，实在对不起 啊。 你如果要现金的话，明天此时此刻在此地，宋德全还你十万块钱现金。 你这话谁信？ 冲天发誓 啊！ 明天此时此刻在此地，宋德全如果不还你十万块钱现金的话， 啊， 让天打五雷轰你！ 别来回，轰你，轰你！ 把我要轰了，这钱可就没人还 了。还钱？你还钱？ 当然要还钱了。明天此时此刻，保证还你十万块钱现金。 空口无凭， 咱们可以立字为证。 你写 写，不写，在家早就写好了。拿着，看这条。 你等会儿，你让我看看。 等着， 我得看看。 没问题， 仔细看看。 白纸黑字， 宋德全借杨进明十万块，明天此时此刻在此地还钱， 怎么样？ 宋德全，